第88回，禅道一华施法会，心缘木母受门人。话说唐僧喜喜欢欢别了郡侯，在马上向行者道：“ 贤徒，这一场善果，真胜似比丘国搭救儿童饥饵之功也。” 沙僧道：“比丘国只救得1110个小儿，怎似这场大雨滂沱浸润，活够者万万千千性命。”弟子也暗自称赞大师兄的法力通天，此恩盖地也。八戒笑道：“哥的恩也有，善也有，却只是外施仁义，内包祸心，但遇老猪走就要做点人。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我哪里作践你？” 八戒道：“也够了，也够了，常照顾我捆，照顾我吊，照顾我煮，照顾我蒸。今在奉仙郡施了恩惠与万万之人，就该往上半年，代替我吃几顿自在饱饭，却只管催攒行路。” 长老闻言喝道：“ 这个呆子怎么只思量炉嘴，快走路，再莫动口。” 八戒不敢言，拘拘嘴，挑着行囊，打着哈哈，师徒们奔上大路。此时光景如梭，又值深秋之后，但见水痕瘦，山谷瘦，红叶纷飞，黄花时候，霜晴叫夜长，月白穿窗头，家家烟火夕阳多，处处湖光寒水流。白贫香，红料帽，橘绿橙黄，柳衰骨朽。荒村燕落碎芦花，野店鸡声收书斗。 四众行够多时，又见城垣影影。长老举鞭遥指叫：“ 悟空，你看那里又有一座城池，却不知是甚去处。” 行者道：“哈哈，你我俱未曾到，何以知之？且行至边前问人。” 说不了，忽见树丛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持竹杖，身着青衣，足踏一对棕鞋，腰束一条扁带。慌得唐僧滚鞍下马，上前道个问讯。那老者扶杖还礼道：“ 哈哈哈，长老哪方来的？” 唐僧合掌道：“ 贫僧东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经者，今至宝方，遥望成缘，不知是甚去处，特问老施主指教。” 那老者闻言口称：“ 有道禅师，我这陛下乃天竺国下郡，地名玉华县，县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，封为玉华王。此王甚贤，专敬僧道，重爱黎民，老禅师若去相见，必有重敬。” 三藏谢了，那老者径穿树林而去。三藏才转身对徒弟备言前世，他三人欣喜，扶师傅上马。三藏道：“ 没多路，不需乘马。” 四众遂步至城边街道观看，原来那官乡人家做买做卖的，人烟凑集，生意亦甚茂盛。观其声音相貌，与中华无异。三藏吩咐：“ 徒弟们谨慎，且不可放肆。” 那八戒低了头，沙僧掩着脸，唯孙行者搀着师傅。两边人都来争看，齐仍叫道：“ 我这里只有降龙伏虎的高僧，不曾见降猪伏猴的和尚。” 八戒忍不住，把嘴一撅道：“你们可曾看见降猪王的和尚？” 唬得满街上人嘀嘀呱呱都往两边闪过。 行者笑道： 呆子，快藏了嘴，莫张板，仔细脚下过桥。 那呆子低着头，只是笑。过了吊桥，入城门内，又见那大街上酒楼歌馆热闹繁华，果然是神州都邑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锦城铁瓮万年间，临水依山色色显。百货通湖传入室，千家沽酒殿垂帘。楼台处处人烟广，巷陌朝朝客家喧。不亚长安风景好，鸡鸣犬吠一般般。 三藏心中暗喜道： 人言西域诸藩更不曾到此，细观此景与我大唐何异？所谓极乐世界，成此之谓也。 又听那人说，白米4000一担，麻油8厘一斤，真是五谷丰登之处。行够多时，方到玉华王府。府门左右有长史府、审理厅、点膳所、待客馆。 三藏道：徒弟，此间是府，等我进去朝王宴蝶而行。 八戒道：师傅进去，我们可好在衙门前站立。 三藏道：你不看这门上是待客馆三字，你们都去那里坐下，看有草料买鲜喂马。我见了王，赏获赐斋，便来唤你等同享。 行者道： 哈哈，师傅放心前去，老孙自当理会。 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馆中，馆中有看管的人役，见他们面貌丑陋，也不敢问，也不敢叫他出去，只得让他坐下不提。却说老师傅换了衣帽，拿了官文，径至王府前，早见银礼官迎着问道： 长老何来？ 三藏道： 东土大唐差来大音寺拜佛祖求经之僧，今到贵地欲倒换官文，特来朝参千岁。 银礼官即为传奏，那王子果然贤达，即传旨召进。三藏至殿下施礼，王子即请上殿赐座。三藏将官文献上，王子看了，又见有各国印信手押，也就欣然将宝印了，押了花子收折在案，问道： 国师长老，自你那大唐至此历遍诸邦，共有几多路程？ 三藏道： 贫僧也未继成途，但先年蒙观音菩萨在我王御前显身，曾留了颂子，沿西方108000里，贫僧在路已经过14遍寒暑矣。 王子笑道：哈哈哈哈，14年变寒暑，即14年了，想是途中有甚耽搁。 三藏道： 一言难尽，万折千磨，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，才道德宝方。 那王子十分欢喜，即找点膳官备素斋管待。 三藏： 启上殿下，贫僧有3个小徒在外等候，不敢领斋，但恐迟误行程。 王子叫当殿官：快去请长老3位徒弟进府同斋。当殿官随出外相请，都道： 未曾见，未曾见。 有跟随的人道： 待客馆中坐着3个丑貌和尚，想必是也。 当殿官同众至馆中，即问看管的道： 哪个是大唐取经僧的高徒？我主有旨，请吃斋也。” 八戒正坐打盹，听见一个斋子忍不住跳起身来答道：“ 我们是。” 当殿官一见了，魂飞魄丧，都战战的道：“ 啊，是个朱萧，朱萧！” 行者听见，一把扯住八戒道：“ 哈哈，兄弟，放斯文些，莫撒嗔也。” 那众官见了行者，又道：“ 啊，是个猴精，猴精！” 沙僧拱手道：“ 列位休得惊恐，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。” 众官见了，又道：“ 哦，造君，造君！” 孙行者急叫八戒牵马，沙僧挑担，同众入玉华王府。当殿官先入启之，那王子举目见那等丑恶，却也心中害怕。三藏合掌道：“ 千岁放心，顽徒虽是冒丑，却都心凉。” 八戒朝上唱个诺道：“ 贫僧问讯了。” 王子欲觉心惊， 三藏道：“顽徒都是山野中收来的，不会行礼，万望赦罪。” 王子耐着惊恐，叫点善官请众僧官去报沙亭吃斋。三藏谢了恩，辞王下殿，同至亭内，埋怨八戒道：“ 你这夯货，全不值一毫厘体，索性不开口便也罢了，怎么那般粗鲁？一句话足足冲倒泰山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还是我不唱诺的好，也省些力气。” 沙僧道：“ 他唱诺又不等齐，预先就输个嘴吆喝。” 八戒道：“ 活淘气，活淘气！师父前日叫我见人打个问讯施礼，今日打问讯又说不好，叫我怎的干嘛？” 三藏道：“ 我叫你见了人打个问讯，不曾叫你见王子就此歪缠。常言道，物有几等物，人有几等人，如何不分个贵贱？” 正说出，见那点善官带领人役调开桌椅摆上斋来，师徒们却不言语，个个吃斋。却说那王子退殿进宫，宫中有三个小王子，见他面容改色，即问道：“ 父王今日为何有此惊恐？” 王子道：“ 适才有东土大唐差来拜佛取经的一个和尚，倒换官文却一表非凡，我留他吃斋，他说有徒弟在府前，我即命请。少时进来见我不行大礼，打个问讯，我已不快。即抬头看时，一个个臭似妖魔，心中不觉惊骇，故此面容改色。” 原来那三个小王子比重不同，一个个好武好强，便就伸拳鲁秀道：“ 莫敢是那山里走出来的妖精假装人像，待我们拿兵器出去看来。” 好王子，大的个儿拿一条齐眉棍，第二个抡一条九尺耙，第三个使一根乌油黑棒子，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出王府。吆喝道：“ 什么取经的和尚在哪里？” 时有点善官员人等跪下道：“ 小王，他们在这抱沙亭吃斋里。” 小王子不分好歹，闯将进去，喝道：“ 汝等是人是怪，快早说来，饶你性命。” 唬得三藏面容失色，丢下饭碗，弓着身道：“ 贫僧乃唐朝来取经者，人也非怪也。” 小王子道：“ 你便还像个人，那三个丑的断然是怪。” 八戒只管吃饭不睬，沙僧与行者欠身道：“ 我等既是人，面虽丑而心良，身虽行而性善，汝三个却是何来？却这样海口轻狂。 旁有典善等官道：“ 三位是我王之子，小殿下。” 八戒丢了碗道：“ 小殿下，哥拿兵器怎么？莫是要与我们打哩？” 二王子撤开步，双手舞耙，便要打八戒。八戒嘻嘻笑道：“ 你那耙只好与我这耙做孙子罢了。” 急接一腰间取出耙来，晃一晃，金光万道，丢了解数，有锐气千条。八个王子唬得手软筋麻，不敢舞弄。行者见大的个儿使一条齐眉棍，跳啊跳的，及耳朵里取出金箍棒来，晃一晃，碗来粗细，有丈二三长短，着地一下倒，倒了有三尺深浅，竖在那里笑道：“ 嘿嘿，我把这棍子送你吧。” 那王子听言，急丢了自己棍，去取那棒，双手尽气力一拔，莫想得动分毫。再有端一端，摇一摇，就如生根一般。第三个撒起莽性，使乌油干棒来打，被沙僧一手劈开，取出降妖宝杖，捻一捻，艳艳光生，纷纷霞亮。唬得那点善等官一个个呆呆怔怔，口不能言。三个小王子一齐下拜道：“ 神师，神师，我等凡人不识，万望施展一番，我等好拜寿也。” 行者走近前，轻轻的把棒拿将起来道：“ 哈哈，这里狭窄，不好斩首，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，你们看看。” 好大圣！呼哨的一声，将筋斗一纵，两只脚踏着五色祥云起在半空，离地约有300步高下，把金箍棒丢开个撒花盖顶，黄龙转身，一上一下，左旋右转，起初时人与棒似锦上添花，此后来不见人，只见一天棒滚。八戒在底下喝声彩，也忍不住手脚，厉声喊道：“ 等老猪爷去耍耍来。” 好呆子，架起风头也到半空，丢开耙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前七后八，满身解数，只听得呼呼风响。正驶到热闹处，沙僧对长老道：“ 师父，也等老沙去操练操练。” 好和尚双爪脚一跳，轮着杖也起在空中，只见那锐气氤氲，金光飘渺，双手使降妖杖丢一个丹凤朝阳，恶虎扑食，锦迎慢挡，结转忙窜，弟兄三个既展神通，都在那半空中一齐扬威耀武，这才是真禅景象不凡统，大道缘由满太空。金木施威迎法界，刀归辗转合圆筒。神兵精锐随时显，丹气花生到处重。天竺虽高还界性，玉华王子总归中。唬的那三个小王子跪在尘埃，抱沙亭大小人员并王府里老王子，满城中军民男女僧尼道俗一应人等，家家念佛磕头，户户年香礼拜。果然是见相归真度众僧，人间作福降清平，从今国政菩提路，尽是参禅拜佛人。他三个各逞雄才，使了一路，按下祥云，把兵器收了，到唐僧面前问讯，谢了师恩，个个坐下不提。那三个小王子急回宫里，告奏老王道：“ 父王万千之喜，今有莫大之功也。 适才可曾看见半空中舞弄吗？ 老王道：我才见半空霞彩，就于宫院内同你母亲等众焚香祈拜，更不知是哪里神仙降聚也。 小王子道：不是哪里神仙，就是那取经僧三个丑徒弟，一个是金箍铁棒，一个是九齿钉耙，一个是降妖宝杖，把我三个的兵器比得通没有分毫。我们叫他使一路，他嫌地上狭窄不好支舞，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，他就各驾云头，满空中祥云飘渺，锐气氤氲，才然落下，都坐在抱沙亭里，坐得十分欢喜，欲要拜他为师，学他手段，保护我邦，此成莫大之功，不知父王以为何之？ 老王闻言，信心从愿。当时父子四人不摆架，不张盖，步行到抱沙亭，他四众收拾行李，欲进府谢斋，辞王起行。偶见玉华王父子上亭来，倒身下拜，慌得长老书身铺地还礼。行者等闪过旁边，微微冷笑。众拜毕，请四众进府堂上座。四众欣然而入。老王起身道： 唐老师傅，孤有一事奉求，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？ 三藏道： 但凭千岁吩咐，小徒不敢不从。 老王道： 古仙见列位时，只以为唐朝远来行脚僧，其实肉眼凡胎，多至情懈，是见孙师、朱师、沙师起舞在空，方知是仙是佛。孤三个犬子一生好弄武艺，今仅发潜心，欲拜为门徒，学些武艺，万望老师开天地之心，普运慈州，传度小儿，别以倾城之姿奉献。 行者闻言忍不住呵呵笑道：嘿嘿嘿，你这殿下好不会事，我等出家人巴不得要传几个徒弟，你令郎既有从善之心，却不可说起分毫之力，但只以情相处，足为爱也。 王子听言十分欢喜，随命大牌筵宴就于本府正堂排列。一生旨意即刻俱完，但见哪结彩飘摇，香烟馥郁，枪金桌子挂脚销，晃人眼目，彩漆椅儿铺锦绣，天作风光，树果新鲜，茶汤香喷，三五道闲食清甜，一两餐馒头丰解，蒸酥蜜煎更奇哉，油炸糖椒真美意，有几瓶香糯素酒，斟出来赛过琼浆。献几番阳羡仙茶，捧到手香气丹桂。斑斑品品皆齐备，色色形形尽出奇。一碧香叫程应的歌舞吹弹，搓弄演戏。他师徒们并王父子尽乐一日，不觉天晚。散了酒席，又叫妓于抱沙亭铺设床围，请师安宿。待明早结成焚香，再拜求传武艺。众皆听从，即备香汤，请师沐浴，众却归寝。此时呢，众鸟高栖，万宿沉，诗人下榻罢额饮。银河光显天迷亮，野径荒凉草更深，真楚叮咚敲别院，关山咬掉动乡心，寒穷声朗知人意，历历床头 破梦魂。一宵晚景提过，明早那老王父子又来相见这长老，昨日相见还是王礼，今日就行施礼。那三个小王子对行者、八戒、沙僧当面叩头，拜问道：“ 尊师之兵器，还借出与弟子们看看。” 八戒闻言，欣然取出钉耙抛在地下，沙僧将宝杖抛出，倚在墙边。二王子与三王子跳起去便拿，就如蜻蜓撼石柱，一个个正得红头赤脸，莫想拿动半分毫。大王子见了，叫道：“ 兄弟莫费力了，师傅的兵器俱是神兵，不知有多少重力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呵呵，我的耙也没多重，只有一藏之数，连柄5048斤。”三王子问沙僧道：“ 师傅宝杖多重？” 沙僧笑道：“哈哈哈，也是5048斤。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，行者去耳朵里取出一根针来，迎风晃一晃，就有碗来粗细，直直的竖立面前。那王父子都皆怂惧，众官员个个心惊。三个小王子礼拜道：“ 诸师沙氏之兵，俱随身带在衣下，即可取之。孙氏为何自耳中取出，见风即长，何也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你不知我这棒不是凡间等闲可有者，这棒是鸿蒙初判陶荣铁，大禹神人亲所墨，湖海江河潜共深，曾将此棒知之解，开山治水太平时，流落东洋镇海雀，日久年深放彩霞，能消能长能光解，老孙有分取将来，变化无方随口诀，要大谜于宇宙间，要小却似真而解，棒名如意号金箍，天上人间堪一绝，重该13500斤，或粗或细能生灭，也曾助我闹天宫，也曾随我攻地阙，伏虎降龙处处通，炼魔荡怪方方扯，举头一指太阳昏，天地鬼神皆胆怯，混沌仙传到至今，原来不是凡间铁。” 那王子听言，个个顶礼不尽，三个向前重重拜礼，潜心求援。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你三人不知学哪般武艺？” 王子道：“ 愿使棍的就学棍，惯使耙的就学耙，爱用杖的就学杖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交变也容易，只是你等无力量，使不得我们的兵器，恐学之不精，如画符不成反类狗也。古人云：训教不严师之惰，学问无成子之罪。汝等既有诚心，可去焚香来拜了天地，我先传你些神礼，然后可受武艺。” 三个小王子闻言满心欢喜，即便青苔香案，木手焚香，朝天礼拜，拜毕请师传法。行者转下身来，对唐僧行礼道：“ 告尊师，恕弟子之罪，自当年在两界山蒙师父大德救托弟子，禀教沙门，一向西来虽不曾重报师恩，却也曾渡水登山，竭尽心力。今来佛国之乡，幸遇贤王三子投拜我等，欲学武艺，彼既为我等之徒弟，既为我师之徒孙也，仅禀过我师，恕好传授。” 三藏十分大喜，八戒、沙僧见行者行礼，也那转身朝三藏叩头道：“ 师父，我等愚鲁，拙口钝腮，不会说话，望师父高坐法位， 也让我两个各招个徒弟耍耍，也是西方路上之意念。三藏俱欣然允之，行者才叫三个王子就于抱沙亭后净室之内画了罡斗，叫三人都俯伏在内，一个个明目凝神。这里却暗暗念动真言，诵动咒语，将仙气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，把元神收归本舍，传谕口诀，各受得万千之履历，运添了火候，却像个脱胎换骨之法，运变了子午周天。那三个小王子方才苏醒，一起爬将起来，抹抹脸，精神抖擞，一个个骨壮筋强。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，二王子就抡得九尺耙，三王子就举着降妖杖。老王见了欢喜不胜，又排素宴起谢他师徒四众。就在眼前各传各授，学棍的眼棍，学耙的眼耙，学杖的眼杖，虽然打几个转身，丢几般解数，终是有些着力，走一路便喘气吁吁，不能耐久。盖他那兵器都有变化，其进退攻扬，随消随长，皆有变化自然之妙。此等终是凡夫，岂能以聚集也？当日散了筵宴。次日，三个王子又来称谢道：敢蒙神师受赐了履历，纵然轮得师的神气，只是转换艰难，亦欲命工匠以师神气试样，减削斤两，打造一般，未知师父肯容否？八戒道： 好好好，说得像话。我们的器械，一则你们使不得，二则我们要护法降魔，正该另造另造。 王子又随宣召铁匠买办钢铁万斤，就于王府内前院搭厂支炉铸造，先一日将钢铁炼熟，次日请行者三人将金箍棒、九尺耙、降妖杖都取出，放在棚场之间看样造作，遂此昼夜不收。一，这兵器原是他们随身之宝，一刻不可离者，各藏在身，自有许多光彩护体。今放在场院中几日，那霞光有万道冲天，锐气有千般照底。其夜有一妖精，离城只有70里远近，山唤抱头山，洞唤虎口洞。夜坐之间，忽见霞光锐气，急驾云头而看，原是周城之光彩。他按下云来，近前观看，乃是这三般兵器放光。妖精又喜又爱道： 哈哈哈哈，好宝贝，好宝贝，这是圣人用的，金放在此，也是我的原法，拿了去呀，拿了去呀。 他爱心一动，弄起威风，将三般兵器一股收之，径转本洞。正是那道不须臾离，可离非道也，神兵尽落空，枉费参修者。毕竟不知怎生寻得这兵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